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阵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1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劳动节到了，在这里我们首先祝愿大家节日快乐，祝愿每一位劳动者节日快乐。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说到放假，有不少朋友在享受假期的悠闲，享受在假日里和家人团聚的快乐，但是还有许多特殊的劳动者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我们的生活做着贡献。对于他们而言，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没有节假日，而有些工作越是到假日越是忙碌，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其他人美好的假期。他们用他们的劳动换来我们美好的生活，这些劳动者是值得我们格外尊重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操着不同的口音，却在为同一座城市和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默默地付出劳动。他们虽然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却为同样的目标而努力着，为了远在他乡亲人的幸福，为了自己梦想的实现，也为了看到人们脸上满意的笑容。 完，我就3点多钟我就起来了，我就扫，一般的都扫到5点左右钟吧。我都必须，我是细致，我都拿扫帚全部都得扫一遍，人家规定也让全部扫一遍，晨扫这叫。我说我们有烟头都得捡呐，可干。 4点到10点钟，下午大概是2点改到 1点半 改到5点，晚上不用。 一年无休，反正有休就有人顶，这是我们的职责。 这是我们的职责，应该。 应该的。 对。 西大河路北 公交车上的保安员。 从后门下车。 梦想是当兵，村里面招兵的最低个子要1米7，我1米6，没去当兵。 谢谢师傅啊， 慢点啊。 好，谢谢了啊，师傅。 好，干嘛？关键是有时候有人气的，你又不敢发火，发火的话，慢点啊，哎。 负责安装设备的工人， 基本上一天得跑50-60公里，差不多。我们反正是干了不少事，我在这行业10年吧，负责这块就是说，28个街道嘛，微看口27改道安装，反正就是干活，就是一干普通干活的。其实这也没有啥说的。 超市销售人员。 我在我们全场都要管，这个卖场所有的商品你都得了解，任务肯定有呀，它是太多了产品，不像以前引导消费，现在都自主消费，你想要啥就要啥。 餐厅服务员， 我也高兴，因为你们吃好了我就高兴了，觉得你们吃好了我就开心。 卖煎饼的小伙子， 我是打工的，有些早班的话都五点半就起来了，我们这里11点下班。对， 炒面，你说是？ 你好， 一个煎饼加鸡柳， 加鸡柳， 一杯原味豆浆，不要加糖， 不要加糖哈。 嗯，多少钱？ 加鸡柳13。 好，13。 这个确实蛮累的，那肯定是自己以后自己干了。现在出来不是都是挣钱吗？先挣钱再创业。我也是。 巡逻人员， 我们原则上是从晚7点到早7点，白天一波，晚上一波，应该是三环路。 执勤的时候刚好遇到街道的工作人员前来慰问。 我们指责， 好， 再见， 保重啊，谢 谢。路口引导员。 一个是自己出来，再一个就是也引导引导 平均卖早饭。 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 不累是假的， 说不累是假的，肯定辛苦的，不用说的，打印纸巾之类的，餐用纸那个纸巾都是很重的。 我个别的也有啊，你买了一件衣服吧，他嫌不好看了什么的，然后他就给个差评，那你这也没招，不好看那咱快递咱也 是，因为这都是劳动者， 明天比年好，祝所有的人都节日快乐吧。 工地上的工人， 那个在51街来临之际吧，我那个祝工人节日快乐，工作顺利。 在这座城市里，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和他们一样从事着不同工作的劳动者，看到他们匆匆的身影。尽管从事的工作不同，但他们却有着相同的特点：始终忙碌，不怕辛苦，不善言辞，不爱抱怨，爱笑。在采访中，他们都处在工作状态，我们不便去打扰他们，更不忍心去占用他们那一点点的休息时间，只有在心中默默地为他们祝福，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些平凡的劳动者，祝你们节日快乐，更愿你们梦想成真。 当灰烬查封了凌霜的屋檐，当这句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象。当大地铺满了悲戚的落叶，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亲人，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善意。也许每朵的惆怅会追随我的脚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当这句早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也许长成了迷手臂，可我相信未来会给 辆即将前往风景名胜地的旅游大巴车上，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期待着车子能快点到达目的地，因为那是一个令他们心驰神往已久的地方。 今天应该是别的行程了， 但对于这个姑娘来说，这却是一个她已经去过了无数次的地方。她就是这个车上的导游。作为一名导游，在他们的时间表里似乎不存在着假日两个字，因为越是到假日的时候，越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候。 我导游差不多快六点了吧，我上班都辛苦，我们干一行爱一行嘛，累是累点，既然选择了那都一样。平常我们带团队的话，一般特别节假日早上，就是晚上我们把客人送回酒店都已经9、10点了，完了景点，然后回到家里11、12点，然后早上的话4点钟、3点钟要从家里出门，因为我们要赶早去，然后景区内的话又跟打仗一样了，到处排队，然后要听点人数，安排这安排那。 对啊，我觉得你这又费体力又费心理。 是的，不过我们属于干时间久了习惯就好了，不过如果像一般新手来干的话就觉得心很累。我大部分突发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客人一些就是客人之间的小摩擦，这点有，就是比如说景区内啊吵架了呀，大家也有遇到过。其他的话就是可能行程的问题，就是游客的行程和咱们当时报团的不一样，然后有点这个摩擦。还有的话就是就比较少，就大部分有一部分的客人呢，就是出来玩心态可能没有放好吧，就是特别爱斤斤计较，一直喜欢吵吵闹闹。这类客人的话比较难以照顾他的心情吧，然后就这个，其他的话一些特殊的一些突发情况的话我遇到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同事有遇到过，比如说泥石流啊、山体滑坡呀、都有。像比较常见的嘛，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走，车子坏了抛锚了怎么办，会让客人在坐在车上了全部下车翻过栏杆在这边空地等待别的车来接或怎么样的，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比如说出事故了，比如说高速路堵车了，然后就不要让客人下车，就是这一些的话属于基本。那如果说遇到了突发情况的话，反正就是第一时间要把客人照顾好，然后呢再向公司反映，就是一系列的话都有。这些情况是心里有底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因为经验不足，刚遇到自己有点紧张。但是像我们这种时间干长了的话，就是我们一般都是能用平常心，反正就是导游的话一般要给客人感觉就是不能急，你一急客人就心就坐不住了，是的，就导游要操心一点。一出来好像都身上带了一群这个学生一样，反正就是那一句，要想多赚钱那你就得多付精力，你越轻松懒惰是赚不到钱的。像我们这种干过这一行的，我们知道导游到底是什么样，但是你外人的那种眼光来看，就会觉得你是做导游的，是不是天天在外忙还能赚钱还能吃还能喝的，然后是不是一点都不操心，其实并不是的。其实有一部分人还是会这么问，因为我们一般带的客人比如说10位起码8位会这么问。任何的职业他总有好的，也总有说拿他这个职业钻这个漏洞的，大家对于导游的话总是有一种提防的心态，总觉得你跟他团玩有导游，那个导游就会赚你那个钱，带种提防的心态。就导游的话呢，就说的那些你总是有底数，总是觉得哎呀这个导游肯定要怎么肯定要怎么可能的，就这种感觉。但是这也是少部分的客人，大部分的客人的话出来玩，就是经常出来玩的客人的话就蛮理解导游啊，也觉得因为毕竟出来玩嘛，大家都不容易，然后呢该配合的配合一下什么都有，只要不太过分啊什么都可以，因为毕竟都是出来您出来玩，别人是拿这个当工作的，也要上班也要过日子，所以有些客人还是蛮理解的。 导游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人们都觉得他们一边游山玩水，一边又轻松又容易地赚钱，而事实上导游是一份复杂的高智能且高技能的服务工作，他们的辛苦、他们的委屈、他们的疲惫都掩饰在了他们灿烂的笑容背后。其实不光是导游这份工作，大多数的从事服务行业的劳动者们都是一样的，所以请尊重他们的付出。当我们享受了高质量的服务之后，请发自内心的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被遗忘的远方，背着行囊驰骋在草原上，露水颠簸，心充满温暖阳光，清澈眼眸和微笑脸庞，在雨季午后更加明亮，小小心愿上，原来简单的幸福在你身旁，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微 笑一直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当想念我就歌唱，这样我会陪在你身旁，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当想念你就歌唱，手牵手看天空，一起闯快乐的天堂。眸和微笑脸庞，在一起午后更加明亮，小小心愿只是美丽的衣裳，原来简单的幸福在你身旁，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拥有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当想念我就歌唱，这样我会陪在你身旁，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当想念你就歌唱，手牵手看天空，闯快乐的天堂。 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爱默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生命还可珍贵，医生这个职业就永远备受崇拜。那么在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的亲身感受，向所有的白衣天使们表达崇高的敬意。 前些年家里有患病的病人，还有我自己也是身体体弱多病，多年跑医院使我对到医院看病啊特别的烦怵。总的原则是能扛就扛，能顶就顶，能凑合就凑合。可是最近呢，眼睛啊出了点毛病，8年前做的手术，手术当时不是很成功吧，结果这些年呢我就一直那么勉强的凑合着。可是前不久这眼睛突然的感觉到严重了，不得已我就来到了人民医院眼科。这次呢我挂了一个13号，他一个上午的预约号呢是15个号。看病的呢是一个女大夫，姚大夫，因为她要做检查，要做肋道冲洗，这个肋道冲洗是很痛苦的，如果有炎症或脏东西就能冲出来。我曾经多次做过肋道冲洗，我知道那个难受劲儿，所以呢当时我就在那儿等着候诊吧。当时这个科看病特别慢，11点半了吧，还有5个病人没有看呢，我们也不便于去打扰大夫。只见这个大夫呢一会儿坐那儿问诊，一会儿又坐到里间的那个操作间，让病人躺下以后给他做检查。已经快到12点了，还有3个病人没有看呢。哎呀，我们就有点着急了，说马上就要到中午了，而且人别的科室的病人吧已经越来越少，最后就关门都走了。他这个本科室的助手也走了，人家去吃饭去了。一会儿我就看他们都吃完饭回来了，而这个大夫呢还在给每个病人做着认真的检查。说实在当时我有点心疼这个大夫了，所以当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是12点了，我说我做过肋道检查通不了，你也别费劲了，我说你就给我开点药得了。他说那不行，我每一个病人我都要认真给他做检查，检查以后我才能知道我要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哎呦，当时我心里真是一阵感动， 我说我作为我一个病人，我都提出来不用给我查了，你就给我开点药得了。他坚持不，本来我是对这个做泪道检查是心存恐惧的，可是他这次做的呢，跟你做完以后我觉得特别轻松，我也不紧张，很快就做完了。哎呦，当时我觉得一针暖流啊，暖过我的心。作为一个病人对大夫的体谅，我觉得我做到了，但是大夫对病人的体谅更使我感到温暖。他坚持要给每一个人做检查，给每一个人这么认真的检查，而且他的手法特别娴熟，一点没有给病人增加痛苦。真的，这才是人民的好医生。大部分的医务工作者还是这样，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的努力的在为广大患者服务。等我走出诊室的时候已经12:20了，整个楼道里是冷冷清清的，只有后面的两个候诊的病人在等着。你看他丝毫没有着急，也没有态度上的这种敷衍。当时我看别的护士给他打好的饭菜搁在他的桌上呢，他没有一点的那种委屈啊，或者是抱怨呐、啊，或者不耐烦，在他的脸上一点都没有。真的，这一点是我，是我真的心里真是感觉到一种暖暖的春风推展我的心里了。我向这位年轻的女医生表示感谢和敬意。 医护工作平凡而又伟大，琐碎而又不易，艰辛而又劳苦。值此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让我们对所有的白衣天使们道一声辛苦，说一声谢谢，祝你们节日快乐。 就像一片洁白的云， 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第二时段，一会儿见。

还有两个队长，我去了五个人去外，我一看又有人来了，我这边又钻到炕上去了。我哥知道了以后，我哥就说，没事，你们走吧，我给他送去就行了，你们走吧。走了又到第二天，我哥把我的铺盖卷一卷，然后拉着我给我送到那个学校。我就在那个学校从此以后就当了一名代课的老师。有一次教研活动的时候吧，有好几个都是我当年的老师，当年老师一看见我说特高兴，就说哎呦，咱们的学生都当老师和咱们坐一个板凳啊，真好，行了，加油，我相信你。但是这个就是让我去的那个连接校长吧也去了，他跑到我跟前说，你知道为什么选你来当代课老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还记得你在三年级的时候数学竞赛你考了100分，一听说你毕业了，所以就赶快找你，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当时说了以后我心里就懵了，我什么时候考的呀？我就想什么时候想起来，不记得考试什么样，只记得考试完了以后我去考点的地方一来回要有38里路，全是走的。然后考试完了以后天已经黑了，月亮都出来了，还有一条小河，当时就朦朦胧胧的在月光下面能够看见那条小河是白颜色的。我就跑到前面，我说哟，我找见路了，我童子一跳，然后跳到水里去了。他说考100分，我就想起我跳进水里的那件事。他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的。我说谢谢。后来在这个学校里面吧，有5个年级，4个年级，1个幼儿班，有42名学生，最大的学生4年级的学生比我小3岁，站得和我一般高。哎呀，当时在这个学校里面，我就是想呀，就别误人子弟。后来我就对我的学生就要求，就是说不允许你不会，不管是什么样的学生，我陪读，我陪做。有的学生读书读不来，我就陪着他一遍一遍读，就是用我的声音传导他，让他有记忆。就是这样，做数学题吧，就是做除法乘法，我就站在他旁边，一道题一道题陪着他用那个乘法口诀计算，就是说最差的学生他也能考80多分。我当时都不知道学生什么时候该期末考试了，不知道。后来还有3天的时间吧，老师通知我说要期末要考试了。我一想后面还有3课没教了，数学后面还有1个小单元没学完，还总复习也没学。我想这瞎了，这瞎了，这马上考试了，学生从来没复习，我就这样一遍走了一遍。我说这怎么办？我心里好沉重呀。当时中心老师就是我当时自己的班里的老师。我说他训练你什么情况呀？我就没说话，什么情况？我说什么呀？马上就考试呀，我说什么呀？后来考试了，你当我班的学生考了多少？全连校的第3名。后来老师说，哎，你不是说课没教完，你学生怎么考这么好？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有什么经验，什么说法呀？我说没什么说法，我平时就是对我的学生，我就感觉就是不允许你不会，数学也是，语文也是。哎呀，就因为我3年级考了一个数学100分，就这样让我在这个小学待了很长时间，打开了我生活的生涯的第一步。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 夫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值得骄傲的成绩，都应该饮水思源，应当记住自己的老师为他的成长播下最初的种子。 我今年30岁，来北京9年，从事英语培训行业。无论多少年以后，我都会清楚地记得2009年我刚刚毕业，从最北到最南，我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在火车上，我豪言壮语地说着自己如果闯不出个名堂就不回家。迎接我的不只有我的姐姐，还有在火车上起的一嘴泡。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对每一个邀请我去面试的公司充满了希望，还有随后的失望。来不及去看这个城市的街景，来不及去品尝这个城市的美食。坐在公交车里，听到一对母女的谈话，他们在说着木棉花开了。木棉花，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真美。而那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应该找到工作，应该早一天在这个城市立足，应该早一天实现自己的梦想。但貌似终究不是在这里。6月，我带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北京。在这里，我觉得自己算是北漂里比较幸运的。我和姐姐住在大爷大妈家，不用为了住在哪儿和吃什么而发愁，但对于工作却始终没有方向。那一年我卖过服装，卖过鞋，做过公司的前台。就在我觉得在现实面前好像我的梦想微不足道的时候，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次培训，然后找到了适合我的工作。今年是第9年，恰巧和单位很优秀的同事聊起了这座城市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归属感，聊到了他没时间去恋爱，没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他是很多年前去听我课的某个小老师，若干年后独当一面的优秀领导。我们的青春和所有的梦想，直到现在北京成了我每次来去匆匆去赚 money 的地方，因为我的家在20公里开外的燕郊，而我依然觉得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有过我奋斗过的烙印，而未来的生活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闭眼可见可想象的。没办法预见是好是坏，但这终究全部属于你，唯有你，分享给正在奋斗的你。 北京17年了，今年39岁。完了，我是刚来北京的那会儿，我就在清华大学印刷厂干了8年左右吧。我一个人来北京闯，完了之后就认识了我老公，后来就是两个孩子，然后在北京慢慢的长大。现在我们家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上学，感觉在北京这么多年还是挺值得的。到现在吧，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也很多事情， 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接触了那么多北京的人，感觉北京这个还是真是文化城市中心，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是地地道道农村人嘛，到北京来，然后最好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两个孩子没有成为留守儿童，这一点让我是特别高兴的。反正以后我还会在北京继续努力奋斗吧。嗯，而且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想让我们家两个孩子都留到北京，就是尽最大的努力迎接最美好的明天。 我的职业是一名律师，在接近20年的职业生涯中，从开始学习法律开始，民主、平等、权力的对等这种理念就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会比一般的老百姓呢，更多一些理智和逻辑的判断。作为一个律师，他的工作强度的确是要比其他人要大的，那面对的压力还有需要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问题方案的能力也是要比别人强的。所以呢，律师他的工作和生活很多时候可能是很难分开的。看着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是一个能够自由支配时间的工作人员，但实际工作当中，如果遇到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情。我们的这个生活也会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强度而受到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强的能力来平衡我们时间的分配。所以呢，当大家以羡慕的眼光来看待律师这个职业的时候，也需要看到律师这份职业后面所付出的辛勤的汗水。 五一劳动节就要到了，作为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我也曾年轻过，奋斗过，虽然没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和广大劳动者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记得我当时在老字号稻香村工作，我们的营业时间是8点，可是同志们7:30就都到岗了，上货、搞卫生、做好搬前的准备工作，没有任何人向领导要加班费。每逢过年过节，所有的黄花、木耳、盐、白糖都是我们业余时间一包一包的包装好，到了年底还要用晚上的时间去挨家挨户的还副食本。从来都没想过我要加班了能不能给加班费，尽管我没做出什么突出贡献，起码我觉得我对得起我的劳动报酬。后来因家庭变故离开了 工作了18年的工作岗位。身边的朋友为了帮助我，给我介绍做小时工，我只能擦干眼泪，一家一家的做小时工，给这家擦擦地板，给那家打扫卫生，什么清理厨房啊、厕所啊，我都干过。当我趴在地上擦地板的角落时，膝盖疼，腰疼，清理厨房又脏又腻，一天下来累得不想吃饭。当我回到家见到孩子时，马上一脸灿烂，给孩子做最爱吃的饭菜。我觉得我靠自己的一双手按劳取酬，没有什么难为情。同时我觉得这是劳动者的分工不同而已。我知道我不去劳动，自己和孩子就不能生存下去。后来我来到京朝物业，做了一名监控室的工作人员，依然是脚踏实地的工作，本本分分做人。我和本小组的同志们精诚合作，创造了本小组的先进集体，同时我也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回想起大半生的劳动足迹，我劳动，我光荣。和所有普通的劳动者一样，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记得当时最流行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革命者好比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砌在高楼大厦不骄傲，砌在平房不悲观。岗位不同，贡献一样。在劳动节到来之际，向所有工作在不同岗位的劳动者致敬。劳动最光荣。 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就像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风吹，能顶着一个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不落的感觉，就像这